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字典的操作和约束。至今为止，我们讲过的集合类的高级数据类型都属于针对单一元素的容器。它们或用连续存储，或用互存指针的方式收纳元素，每个元素都代表了一个从属于某一类型的独立值。我们今天要讲的字典 map 却不同，它能存储的不是单一值的集合，而是键值对的集合。什么是键值对呢？它是从英文 key value pair 直译过来的一个词，顾名思义，一个键值对就代表了一对键和值。注意，一个键和一个值分别代表了一个从属于某一类型的独立值，把它们两个捆绑在一起就是一个键值对了。在 Go 语言规范中，应该是为了避免歧义，他们将键值对换了一种称呼，叫做键元素对。我们下面呢也沿用这个看起来更加清晰的词。Go 语言的字典类型其实是一个哈希表 hashtable 的特定实现。在这个实现中，键和元素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的类型是受限的，而后者却可以是任意类型的。若要探究此限制的原因，我们就先要了解哈希表中最重要的一个过程——映射。你可以把键理解为元素的一个索引。我们可以在哈希表中通过键查找与它成对的那个元素。键和元素的这种对应关系在数学里就被称为映射。这也是 map 这个词的本意。哈希表的映射过程就存在于对键元素对的增删改查的操作之中。我在文章中放了一段代码，你可以点击查看。比如我们要在哈希表中查找与某个键值对应的那个元素值，那么我们需要先把键值作为参数传给这个哈希表。哈希表会先用哈希函数 hash function 把键值转换为哈希值。哈希值通常是一个无符号的整数。一个哈希表会持有一定数量的桶 bucket， 也可称之为哈希桶。这些哈希桶会均匀地存储其所属哈希表收纳的那些键元素对。因此，哈希表会先用这个键的哈希值的低几位去定位到一个哈希桶，然后再去这个哈希桶中查找这个键。由于键元素对总是被捆绑在一起存储的，所以一旦找到了键，就一定能找到对应的元素值。随后，哈希表就会把相应的元素值作为结果返回，只要这个键元素对存在于哈希表中，就一定会被查找到。因为哈希表增改删键元素对时的映射过程与前文所述如出一辙。现在我们知道了，映射过程的第一步就是把键值转换为哈希值。在 Go 语言的字典中，每一个键值都是由它的哈希值代表的，也就是说，字典不会存储任何键值，只会存储它们的哈希值。是不是隐约感觉到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字典的键类型不能是哪些类型呢？这个问题你可以在 Go 语言规范中找到答案，但却没那么简单。它的典型回答是 ,Go 语言字典的键类型不可以是函数类型、字典类型和切片类型。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问题。Go 语言规范规定，在键类型的值之间必须可以施加操作符、等号等号和叹号等号。换句话说，键类型的值必须要支持判等操作。由于函数类型、字典类型和切片类型的值并不支持判等操作，所以字典的键类型不能是这些类型。另外，如果键的类型是接口类型的，那么键值的实际类型也不能是上述三种类型，否则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会引发 panic， 即运行时恐慌。举个例子，你可以点击代码查看详细代码。这里的变量 bitmap2 的类型是键类型为 interface 划括号，值类型为 int 的字典类型。这样的声明并不会引起什么错误，或者说，我通过这样的声明躲过了 Go 语言编译器的检查。注意，我用字面量在声明该字典的同时对它进行了初始化，使它包含了三个键元素对，其中第二个键元素对的键值是方括号 int 划括号 2， 元素值是2。这样的键值也不会让 Go 语言编译器报错，因为从语法上说，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当我们运行这段代码的时候，Go 语言的运行时系统就会发现这里的问题，它会抛出一个 panic， 并把根源指向字面量中定义第二个键元素对的那一行。我们越晚发现问题，修正问题的成本就会越高，所以最好不要把字典的键类型设定为任何接口类型。如果非要这么做，请一定确保代码在可控的范围之内。还要注意，如果键的类型是数组类型，那么还要确保该类型的元素类型不是函数类型、字典类型或切片类型。比如，由于类型方括号 1、方括号 string 的元素类型是方括号 string， 所以它就不能作为字典类型的键类型。另外，如果键的类型是结构体类型，那么还要保证其中字段的类型的合法性。无论不合法的类型被埋藏得有多深，构语言编译器都会把它揪出来。你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键类型的值必须支持判等操作呢？我在前面说过，构语言一旦定位到了某一个哈希桶，那么就会试图在这个哈希桶中查找键值。具体是怎么找的呢？首先，每个哈希桶都会把自己包含的所有键的哈希值存起来，构语言会用被查找的哈希值与这些哈希值逐个对比，看看是否有相等的。如果一个相等的都没有，那么就说明这个桶中没有要查找的键值，这时构语言就会立刻返回结果了。如果有相等的，那就再用键值本身去对比一次。为什么还要对比呢？原因是不同的哈希值可能是相同的，这有个术语叫做哈希碰撞。所以即使哈希值一样，键值也不一定一样。如果键类型的值之间无法判断相等，那么此时这个映射的过程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了。最后只有键的哈希值和键值都相等，才能说明查找到了匹配的键元素对。以上内容涉及的事例都在 Demo 18.go 中。我们来看看知识扩展。问题一，应该优先考虑哪些类型作为字典的键类型呢？你现在呢已经清楚了，在构语言中有些类型的值是支持判等的，有些是不支持的。那么在这些值支持判等的类型当中，哪些更适合作为字典的键类型呢？这里先抛开我们使用字典时的上下文，只从性能的角度看。在前文所述的映射过程中，把键值转换为哈希值，以及把要查找的键值与哈希桶中的键值做对比，明显是两个重要且比较耗时的操作。因此可以说，求哈希和判等操作的速度越快，对应的类型就越适合作为键类型。对于所有的基本类型、指针类型以及数组类型、结构体类型和接口类型，构语言都有一套算法与之对应，这套算法中就包含了哈希和判等。以求哈希的操作为例，宽度越小的类型速度通常越快。类型的宽度是指它的单个值需要占用的字节数，比如 bool、 int8 和 uint8 类型的一个值需要占用的字节数都是一，因此这些类型的宽度就都是一。宽度小于4的类型的哈希算法是最快的，其次是宽度大于4且小于或等于8的类型。对于布尔类型、整数类型、浮点数类型、复数类型和指针类型来说都是如此。对于字符串类型，由于它的宽度是不定的，所以要看它的值的具体长度，长度越短求哈希越快。以上说的呢都是基本类型，再来看高级类型。对数组类型的值求哈希，实际上是依次求的它的每个元素的哈希值并进行合并，所以速度就取决于它的元素类型以及它的长度，细则同上。与之类似，对结构体类型的值求哈希，实际上就是对它的所有字段值求哈希并进行合并，所以关键在于它的各个字段的类型以及字段的数量。而对于接口类型，具体的哈希算法则由值的实际类型决定。我不建议你使用这些高级数据类型作为字典的键类型，不仅仅是因为对它们的值求哈希以及判等的速度较慢，更是因为在它们的值中存在变数。比如对一个数组来说，我可以任意改变其中的元素值，但在变化前后它却代表了两个不同的键值。对于结构体类型的值情况可能好一些，因为如果我可以控制其中各字段的访问权限的话，就可以阻止外界修改它了。把接口类型作为字典的键类型最危险，还记得吗？如果在这种情况下，Go运行时系统发现某个键值不支持判等操作，那么就会立即抛出一个 panic， 在最坏的情况下，这足以使程序崩溃。那么在那些基本类型中，应该优先选择哪一个呢？答案是优先选用数值类型和指针类型。通常情况下，类型的宽度越小越好，如果非要选择字符串类型的话，最好对键值的长度进行额外的约束。那什么是不通常的情况呢？笼统的说，构语言有时会对字典的增删改查操作做一些优化，比如在字典的键类型为字符串类型的情况下，又比如在字典的键类型为宽度为4或8的整数类型的情况下。问题二，在值为 new 的字典上执行读操作会成功吗？那写操作呢？好了，为了避免烧脑太久，我们再来说一个简单性的问题。 由于字典是引用类型，所以当我们仅声明而不初始化一个字典类型的变量的时候，它的值会是 new。 在这样一个变量上，试图通过键值获取对应的元素值，或者添加键元素对会成功吗？这个问题虽然简单，但却是我们必须铭记于心的，因为这涉及程序运行时的稳定性。我来说一下答案。除了添加键元素对，我们在一个值为 new 的字典上做任何操作都不会引起错误。当我们试图在一个值为 new 的字典中添加键元素对的时候，构元的运行时系统就会立即抛出一个 panic。 你可以运行一下 demo19.go 文件试试看。总结一下，我们这次主要讨论了与字典类型有关的一些容易让人困惑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字典的键类型会受到约束，又比如我们通常应该选取什么样的类型作为字典的键类型。我以构语言规范为起始，并以构语言源码为依据回答了这些问题。认真看完了这篇文章之后，你应该对字典中的映射过程有了一定的理解。另外，对于构语言在那些合法的键类型上所做的求哈希和判等的操作，你也应该有所了解了。再次强调，永远要注意那些可能引发 panic 的操作，比如向一个值为 new 的字典添加键元素对。思考题，今天的思考题是关于并发安全性的。更具体的说，在同一时间段内但在不同的 goroutine 中对同一个值进行操作是否是安全的。这里的安全是指该值不会因这些操作而产生混乱或其他不可预知的问题。具体的思考题是，字典类型的值是并发安全的吗？如果不是，那么在我们只在字典上添加或删除键元素对的情况下依然不安全吗？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